那么请看第67页下面这个再行，等一下最下面这个问题。如果发行公司上市或上市公司私募的有价证券在3年期限经过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上市或交易？那答案是否定的，不是。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不过学者认为在解释上还是要这家公司呢在3年之后还有依然符合上市柜的标准，而且还要去做一个补办公开发行程序之后才可以上市柜交易。什么叫补办公开发行程序啊？就是说他这张他因为他这个私募股票当初啊，他在私募的时候是事后报备，没有经过主管机关事前的审查嘛，对不对？那现在如果他上市柜交易的话，就是一般不特定多数都可以买卖，所以还是要经过这个审查程序之后才可以去做这个对不特定多数的买卖行为啊。那这个我们看一下《证交法》第42条，《证交法》42条第一项规定说，公司啊，对于未依本法发行之股票，好，我们再解释一次，所谓的依本法发行什么意思？就是依22条程序发行，我们来把它这样解释哈，不是说啊，有人就说依照《证交法》436也是依本法，不是这样啊。证交法的法条所谓的依本法，就是指一二十二条第一项的程序的意思。那公司对于这一些未依本法发行的股票，就是未依22条第一项程序发行的股票，你在证交所上市交易或在证券业所买卖者呢，应该先向主管机关申请补办本法所规定的有关发行审核程序。所以呢，把这样解释起来，虽然法条没有明白讲说私募的股票也要这样做，可是确实私募股票呢是事后报备制，他没有依照证交法22条第一项程序去办理公开发行的，所以如果他将来要上市柜交易的话，依照42条的规定，应该还是要补办公开发行程序才可以。好，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看到第28页上面这边有提到，在发行的募集发行有价证券处理准则第66条以下有一些相关的规定。好，再来我们看一下法则。违反43(6)第5项到第7项有一个罚款哈，那来往下看刑罚的部分。刑罚部分呢，违反43(6)第1项的话呢，有个2年效期徒刑啊；违反43(8)转售限制啊，有个1年效期徒刑。所以如果是像那个43(6)第1项1到3款这些人以外的人哦，以外的人去进行这个私募行为的话呢，2年效期徒刑。这2年效期徒刑的概念就跟什么一样？就跟违反22条第1项一样，你违反22条第1项，没有事先向主管机关申报生效，不2年效期徒刑，175条，对不对？他违反43(8)、43(6)第1项的规定也是一样的道理，反正就是没有经过主管机关的把关程序，就像不特定多数的账目资金嘛，那就在发行的时候是用22条第1项去套175嘛，然后在私募就是违反43(6)去套175了。那往下看，括号二提到说43(8)第1项的话是什么？违反的话是1年以下，就是违反转售限制比较便宜啊。1年嘛，他如果公司对不特定多数人，公司不符合法定情形去招募资，去用私募的方式取得资金，就2年以下嘛。那如果是后来转手卖的，就打折嘛，打5折，1年效力不行。好，再来补充一个问题，那刑责是这样，那请问这个民事交易有没有效？听得懂我意思吗？所谓的民事交易就是说，今天如果在不符合私募规定之下，所谓的交易行为效力如何？规定的交易行为效力如何？今天如果说我是公开发行公司，你们是不符合43(6)第项1到3款的人，那我对你们进行有价证券的私募，我违法，对不对？我违法的话，我有刑责吗？好，那请问你们买我的私募股票，这个行为效力怎么样？可以主张这个交易行为无效，把钱还给我，或叫我把股票还给你吗？还是说这个行为依然有效，但是我抓去管？这样可以理解吗？好，关于这个问题呢，实务见解。士林地院曾经判了一个判决，前两年判的。图鉴认为说呢，证交法这等规定呢、是诫命规定。 所以交易行为仍为有效。他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些刑法上啊，一些刑事上、一些行政上的管制措施而已、啊。这个交易行为本身还是有效，不会影响到他民事交易行为的效果。但是学者认为说，例如说赖清德老师，就是为了落实政教法第一条，保障投资者利益保护第一。应该把证交法这些条文呢解为效力规定，然后用民法七十一条交易行为无效，无效的效果是什么？退货还钱嘛，对不对？退货还钱，股票还你，钱还我，这样交易才能被保，这样投资才能被保障。如果说今天把它解为片面规定的话，我被你骗了，钱还在你手上，然后呢，就是违法进行交易行为，钱还在你手上，那我还是拿这个股票。如果将来这家公司倒了，我不是受我投资损害吗？那这个条文保障投资的立法目的就会落空吗？所以学者认为说，不应该只是把它解为这个片面规定，应该认为说它是一个保护投资的立法目的之下，把它解为是个效力的规定。那如果违反依照民法七十一条法律行为违反强制禁止规定就没有效，对不对？所以恢复原状，然后股票还你，钱还我，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八页下面这个综合练习。那第一个是证交法上的公开发行和私募怎么区分，法律上有什么效果，私募对公司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个我需要很大的黑板，所以我把它擦掉了，好吧？一边擦一边写，会不会写快一点？感觉还是写的比较快。大家有去学过速读吗？我练过一段时间，练速读的原因纯粹只是觉得自己读书读太慢，就觉得很烦。大家可以读快一点，因为读快一点才有多一点时间去玩嘛。后来就去看了速读的书，了解速读的原理。速读的原理两个，一个是不要看字，不要看字，你要不要看字有怎么看？看图，看什么图？把那一块字啊，比如说你们在读东西的时候可以断，你怎么看？看报纸啊，我看报纸非常的快，就是一个版面啊，全版啊，我可能在两分钟就看完。以前不是这样，也是练来的。怎么看呢？你看标题会一个字一个字读啊，就是一眼望去，标题映入眼帘，然后就了解了，就往下看。你看讲义也是这样啊，一眼望去，文字映入眼帘，不要去刻意的把这个字读出来，读到什么时候，就把你只要确定你掌握这一段的意思，就跳下一段。所以我看是看一段，不是看一个字一个字，就一直看一段，很难想象啊。它那个速读的那个所谓速读练习机啊，就是它是一个会跑的东西，比如说我这样把它压好之后，它就可以往下跑，或者从右边往左跑，这样不都横式吗？就把它压好，就从上面往下跑，一直往下跑，一直盖起来，一直盖起来，一直盖起来，一直盖起来，一直盖。你不看快一点，就盖过去，就看不懂。用这个方式比你一来提高你的专注能力，因为你要看快嘛，你就要专注嘛，对不对？那再来呢，比你不要一个字一个字看，比你去看一段又一段，因为这样子会不会囫囵吞枣？有用的讯息通常都很少啦，囫囵吞枣有什么关系？你说，那这样会不会漏掉重要的？久了之后啊，你就自然去判断重点在哪里。这读书就越来越快，因为你现在如果读不快啊，你知道以后你在做实务工作的时候啊， 像那个形式交互结婚的笔录啊，往往哦都非常厚一叠，可能你今天地院人家打完，你高院接到卷宗，我的卷宗可能这么厚一叠、啊，那我们要不要把那一叠消化完？要，你有几天可以看？你没有天可以看，你大概可能就一个下午把那一叠看完。那没把那一叠看完，你要掌握发生什么事，细节是什么，有哪些参与出场人物，对不对？分别做了什么行为，就要看剧本一样。然后呢，谁说是实话，谁说的是谎话，有什么证物，有什么证词，最后呢，一审法院怎么判？然后你要跟客户讲，一审法院哪里判的不合理，所以我可以帮你上诉。就是只有这些时间嘛？你如果再慢慢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磕，不可能，你就是很快就把它看完。所以以前看我刚好这个书啊，有没有很厚那本哦？看很久，对不对？现在后来长大就发现说，照那个看书的速度，以后怎么吃饭？所以后来啊，像现在看，就说赖英照老师的书啊，有手上要讲啊，有吗？比较厚那一本，他有经典，他有简明版的啦，不然比较厚那一本。我现在如果是以前准备考试那本，我可能可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啊。现在就是几个早上把它翻完，就有空就看一下，看一看。会翻越看越快，越看越快。还有在另外你会看得快，是因为你的实力在提升，你不太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看。只要这一段瞄下去，像我以前看约旦法学啊，约旦法学教师的呢，以前看一篇加整理的话，可能要花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一开始。现在看一篇呢，那就十分钟，就拿来案例看完。哦，好，接下来第一段废话。我们都懂，对不对？第二段你废话，我们也懂了。第三段废话，懂了。看结论，好，受不了了，不想看中间，就看最后结论。看结论，哎，结论跟我想的一样，那就 OK 了，这篇不用看了。没有就没有新的嘛。结论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或者实务经验跟我想的不太一样，那就看结论，看的结论怎么来，开始找嘛。找到了之后呢，就把那段标出来，然后去想想那核心的理念是什么。想到就一句话把它整理完，就什么争议，谁认为怎么样，原因是什么，那一篇就结束了。那就不需要被留下来，就把那句话记到脑袋里面，那篇就完了，这样比较快。一样哦，像有人呢、啊、会去整理那个期刊论文啊，整理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啊。然后啊，等到以后你考完试之后啊，你慢慢长大之后啊，再回过头去看你整理这些东西啊，你就会觉得我好乖哦。这是我后来的感觉啊，以前我们也是这样乖乖的整理啊。然后会就会去想到说，为什么以前要浪费那么多钱去整理这些东西，就根本没有必要整理成这样，又不是要出书，我只是想把它看懂而已，又不是要出书，所以后来你就慢慢去学，把东西放脑袋里面，不要放在讲义上。像有人会整理出一本很漂亮的那个，哦哟，有不同的颜色的哈、哦，然后用尺没有画那些关系图、线形图的那样，呕心沥血写了一本嘛，那你是要出书吗？如果这样你要来补习班教书，那还有点价值，对不对？如果没有的话呢？弄这样的目的到底是做什么？它有时代效益的哦，它过两年修法那个就跟废物一样了。那弄这样干嘛？还有重点是，你如果整理完了记到心里，那很好，它是一个帮助你记忆的方法。可是有些人是很辛苦整理完之后啊，它就留在那些纸上，它就没有在心里。那这样你整理那本就没有价值啊。那有人说，我先整理起来，考试前再看。你要考试前看的东西，你不要整理太厚啊。你考试前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看，所以如果说今天你要进考场看的东西，越少越好。然后呢，以前曾经有人教过我背法条的方法，就是不管你看一天看几个法条，不管看几页，看过把它撕掉，就是看过确定背下来就撕掉，因为这样你才会有这是最后一次。例如说这是最后一次约会了，你就特别珍惜。不然你就觉得反正还有明天吗？今天先稀里糊涂，还有明天，然后还有后天嘛，一样的背法条是，如果说今天这一页你看完，它就要消失了，那你就会认真点背啊。这是人的心态是这样，所以看你要不要觉得这是最后一次。今天假设这是你最后一次上课，明天你就要去坐牢了。那你今天上课，你会不会特别的去想说，我好好把这堂课上完，因为明天这我再也没办法去做这样的学习。会有啊，所以有人会说把每天当成生命最后一天来活嘛，对不对？可是我就不喜欢这种说法，因为我每天是生命最后一天来活的话，我就会不认真工作。最后一天为什么要工作？应该去玩嘛。所以这个你去想，就是你要怎么去增强你那个力道，就是读多少书的力道，写多少东西的力道，那要看你有没有把它认真当一回事。那我那时候真的拿一本法典起来撕了，不过因为我两本法典，就是一本是会做那个年会做重点整理在上面，那是我带去考场用，就是我平常准备考试用。可是我一本是专门在背法条用的。 然后呢，就跟自己讲说，我背好了，确定了，没有问题了，是这样。然后到后来那一本法典，我看着它越来越薄，我的成就感就越来越高。当然撕掉的不见得都有背起来啊，但至少那个动作告诉我说，它不会再回来，它必须留在脑袋里面，因为你要查也查不到了。但我们都还知道还有另外一本可以查，只是说你要跟自己讲，就这本法典来说，它查不到，它应该被背起来，它记得就没有了。那反正你们现在考试复法典嘛，对不对？哎，复法典是假的，因为你们有一试吧，一试考选择题嘛，不复法典啊。那你就说，反正选择题会写就好。你法条背不熟，选择题是不会写的啦。就算你背很熟，选择题不见得会写的，因为选择题难就难在这边。所以能够过第一试，你再去第二试的时候，有没有法典对你来说没差的？就那个法典对你来说没差，因为你一定法条相当熟悉，你才能过第一试啊。来到第二试，你还需要翻吗？顶多就是翻条号哪一条，可能记得不太清楚，内容不太可能需要再翻，内容还需要再翻的时候就没有用，就像我以前考民数的时候一样，就不停的翻啊。我那时候民刑诉复法条，就只有这两个有复，其他没复了。考司法官的时候不会写啊，翻啊，翻了会写吗？还是不会写吗？这理所当然，他怎么可能弄法条在里面给你抄嘞？一定不是这样，得把它记下来，就会比较快。好，那记有技巧了，我们来看下面这个问题。这是跟记忆技巧有关系的。你要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深刻的，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你就会记得。例如说，曾经在什么地方出过车祸，你不会忘记那个地点，对吧？正常来说，对不对？那被甩的那个晚上的空气、月光、车灯，你应该都会记得。或是在一起的那个晚上周遭环境，你应该会记得吧？正常来说应该是这样嘛，有没有？应该是啊，好了，我个人是这样。但是啊，这就是深刻了。可是法律的东西没有那么多深刻的东西啊，因为很多东西对你来说很重要，对不对？那没有那么多深刻的东西的话，你就去找那个逻辑性，用逻辑性把事情一个连一个把它连出来，这样会比较快。下面这个题目可以用这个方式去用。他说呢，公开发行跟私募怎么分嘛，对不对？它的区分标准就是第七条第一项叫募集，募集是公开发行的行为嘛，那第七条第二项叫私募嘛，所以。它的区分方式就是22条是一组嘛，对不对？接下来呢，4、3、6、7、8是一组嘛，所以就是两组哈。法律上什么效果，对公司有什么好处啊？先不要管对公司好处，我们把募集和私募的区分还有效果不一样，把它区隔开来。来看第一个哈，在区分的部分呢，私募和募集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对象是不一样。好，公开发行就是募集哈、哦，那私募，有人问我说，私募跟不公开发行，私募是不是就是不公开发行？概念上不应该这样分，应该这样讲，概念上来说，不公开发行就是私募了，概念上来说，可是法律上不是这样，为什么法律上不是这样？是不是公司法害的？公司法里面同时存在着私募还有不公开发行的概念。你看，我们公司法，我们今天下午不是看，刚刚不是看那个248条第二项吗？248条第二项、第三项，那是公司法里面所称的私募。可是公司法里面还有很多的法条写不公开发行，所以在公司法里面，私募和公开发行是和不公开发行是不太一样的概念。所以呢，现在你如果要问说私募是就等于不公开发行，我只能跟你讲，概念上私募应该等于不公开发行，可在法律规范架构上，因为公司法把不公开发行跟私募有不同的规定。所以在公司法的架构之下，私募不公开发行是不一样。那公司为什么要搞出这个篓子出来呢？一是因为当初因为公司法想定私募的概念进去，可是他没有同时去把不公开发行相关概念去做调整，就硬塞一个私募进去之后，他就变成不同制度了。是因为这样来的。所以呢，在政条法这一边呢，你的概念就是募集对应到私募就是这样。在公司法里面呢，有公开发行、不公开发行和私募三种不同的概念。啊，你们现在在政交法哈，所以我就募集去对应私募哈。第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要跟谁要钱嘛，好，跟谁要钱，那就是对象不一样。募集和私募都是要钱嘛，那我要跟谁要？第一个对象上不一样。募集的对象是非特定的。私募对象是特定的人， 哪些人？四三之六第一项一到三款。再来，对象不一样之外呢，接下来因为对象不一样，我们要采取的手段就不会一样。募集是一个什么公开的行为嘛？公开招募的行为，对不对？私募呢不是公开的，而且私募呢在四三之七还特别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做一般性广告跟公开宣传的行为。再来，因为对象的不一样，手段的不一样，所以主管机关的管制就不一样。主管机关的管制行为上，募集呢，22条第一项，事前的申报成效；私募呢，四三之六第五项，事后的报备嘛。然后再往下看，我们不要照法的，不要照讲义的顺序啊，还是我们先照讲义的顺序啊，没关系，都可以。来，接下来呢，如果照讲义的顺序的话，就是转让限制不一样。先照讲义的顺序，大家再跟你讲，照那个顺序有什么不好？私募的话很清楚的，我们刚刚背了四三之八。募集呢，要看标的啊。不管，原则上它是自由转让。然后它例外受限。原则上自由转让，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大家就来这边来，公司法的163条第一项的本文，说股份的转让不可以用章程限制或禁止之嘛，对不对？例外受限有哪些？很多啦，很多条文。举个例子来看，例如163条第二项的本文，发行的股份非于公司设立登记满一年不得转让。好，再走下去。来，决议机关不一样。募集的决议机关原则上是董事会，这个在公司法的246条、266条例外是股东会。这个例外就是我们刚刚讲，如果在章程授权范围外要发行新股的话，要先修章啊。所以啊，于章程说在股数不足的时候，如果还要增资的话，就要开股东会。私募呢？原则上要经过股东会的别决议，这个我们刚刚在四三之六讲的嘛，第一项。意外呢，股债的私募是董事会决议。 刚讲的是三至六第一项，还是三至六第三项最后一句话。决议机关不一样，再往下看，资讯提供义务不一样。募集的时候，在交法31条，应该先交复工派出秘书。私募的时候呢，在交法43-6的第四项，应第一项第二款人的合理请求，有交付跟本次私募有关的相关文书的义务，这些财务报告等这些东西的义务。好，再来，普通公司在额度的限制不一样。公司法有募集的时候，我就用公司法哈，247条。私募呢，在证交法的43-6第三项，我刚刚说母数不一样，倍数不一样。公司法是全部资产减去全部负债，还要扣无形资产余额的100%或50%。那证交法的私募是全部资产扣掉全部负债，好像没有扣无形资产，倍数是400。好，再往下走，再往下走的话呢，是。要不要适用股权分散的不同？募集的话，原则上是要的，在证交法的28(1)。私募呢，不适用，对不对？在证交法的43-6第一项，好像不适用。来下一个。股东原本我们新股认购选不一样，募集的话，原则上在公司法的267条一项到三项，原本跟股东新股认购选。私募的话，一样是证交法的43-6第一项，原本跟股东没有新股认购权。最后一个补上去，上市交易不一样。募集的话，原则上用证交法的139条第二项；私募的话，还是那个证交法的43-6第一项，那不受139条第二项的限制。大概有这些。这是一个没有体系的写法，就是想到就写，想到就写。背的话就很难背。如果要背的话，我们刚才要深刻嘛，也很难深刻了，太多东西。那就另外一种就是逻辑性的记忆法。逻辑性的记忆法就找一个依据去背，那个依据就是过程。也就是说，想去回想说你第一次，就是你就是说要你去回想毕业旅行去了哪里，那天发生什么事。凭空乱想，很难想出来，很难想完整。但你如果可以耐心的从你前一天晚上开始想起，前一天晚上睡不着觉，我隔天早早去学校集合，跟同学嘻嘻哈哈之后上了车，上了车之后继续嘻嘻哈哈到第一个站是什么地方，第二个站到什么地方，第三个站到什么地方，第四个站到什么地方，你 你慢慢或许就会把那一整篇想起来。你想第一次的时候可能不完整，因为中间可能会落掉。你可能在想第二次的时候会把某一些情节又想出来。你想第一次的时候可能会把前后顺序对掉。你在想第二次的时候可能会知道原来前后顺序应该是要怎么样才对。这就是时间序的记忆方法。大家记得一个观念，就是人从来就不会忘记，只是没有想起来。哦，你要记得哦，读过的东西一定会在，只是没有想起来。除非你一开始就没有让它进到你心里。如果这个人曾经到过你心里，这个事情曾经进过你的脑袋里面，你找不到它，那是一时找不到，所以你可能要眼睛闭起来，把它头摇一摇，它或许就浮出来了。来，你想看看哦，如果我在背这个东西的话，我会这样背啊，就是我在决定目的跟思目的时候啊。我第一个想的，有几个想法，几个思考的方式啊。我可以想说，先从概念上去区分，私募是对特定人，募集对不特定人，对不对？对，私募是不公开，募集是公开，这是一个背法。我也可以想说，我的出发点假设是，我想受主管机关管制，还是我不想受主管机关管制？如果想受主管机关管制的话，就走募集的路，对不特定人，然后怎么样公开？我想不受主管机关管制，就是事后报备，那就是对特定人，就是不公开。所以前面这里啊，其实。第一个对象，第二个手段，第三个管制，这边呢是一个，你要用什么方式去把它接起来都无所谓，因为它是一个观念的延续嘛，对不对？我对特定的人呢，就手段就是不公开的嘛，那手段不公开的话呢，那主管机关管制就是比较宽的嘛。对不特定的人呢，手段就是公开的，公开主管机关管制就比较严嘛。好，接下来下一个我不会去背转让的限制啊，我会从公司内部开始想起啊。好啊，现在我已经决定了，不管我做募集或做私募，已经决定好了。决定好了之后，那公司内部要怎么做？把公司内部要怎么做想一遍，想一遍嘛，对不对？好了，公司内部决定说好，我要这样做。那现在我要开始做喽。我开始做的时候，我就要去想，那额度呢？我可以做多少，对不对？我可以做多少？或许我就想到这个第五个，我可以做多少？那我想到我要做多少是好，我已经知道我的额度是这么多了，额度就这么多，我知道了。那知道之后，接下来就开始动手嘛，对不对？我要动手的时候，我的员工可以认吗？我的股东可以认吗？社会大众可以认吗？所以呢，我就会想到股权分散跟这个东西，就是股权分散或新股认购嘛，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你哪一个先想，哪一个后想，其实无所谓。或许说，我们今天假设先想到员工内部可不可以啊，然后再外部可不可以啊？好，接下来对象已经决定好了，对不对？我开始做了嘛。那做的时候，我要提供什么样的资讯给这些人？咱们就往上讲到资讯提供嘛。资讯提供了，接下来呢，东西也交给人家了。东西交给人家，是不是就上市柜交易？不是嘛，对不对？有的是，有的不是嘛。没想到这个。好，再来。拿到东西的人，拿到这个标的人，可以任意的买卖吗？这边来，这边来。也就是说，你去想一个观念上的连接啊，把这些点连接起来、串起来就好了。那其实这也是一个时间序的想法啦。当我有个念头，我想要做到什么事，那我就要循序渐进去做嘛，按部就班去做，对不对？那第一步是什么？那这两个东西在第一步上有没有差异？第二步是什么？这两个东西在第二步上有没有差异？那这个方向去想，就可以把这些不同抓出来。不然这样没头没尾去背这些东西，怎么能背得起来？标题背起来，后面打后面就会写嘛，对不对？那重点是白色的标题背不起来啊，后面就自然写不出来啊。所以你要想办法把白色的标题串起来。啊，你有你的方式啊，每个人每个人的方式。有人这样会讲口诀啊，背背口诀把它全部都串起来，这个方法，不是要有创意啊。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将编口诀串起来，那就只好用这个方式，这是个方法。好，接下来我们再看第18页下面这个问题。这个题目很简单，国考应该不会考这样，叫做什么叫私募啊？第一在第七条第二项哦。我国现行证交法的规定，三个法条，3、16、18，背完就是。再来29页上面这题，这个比较稍微有点难度，会计师的考题。有人遇老师出的，他说 A 上市公司以私募一批股票来筹资啊，是负理由还有法律的依据回答下列的问题。 第九就问你说 ，A 公司私募股票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先经过证券管理机关核准或申报生效，还是说不需要经过核准，不需要申报生效？是不是要核准和生效吗？都不用嘛，对不对？因为它是事后报备制的嘛。那要不要写一下立法理由？要写一下啦，要写一下立法理由。为什么？因为事前的管制，不管申请核准或申报生效，都是主管机关或人民把关嘛。那私募呢？因为它的对象是特定的这些人嘛，那这些人在证交法上被认定为甚至保能力比较够的人啊，所以呢，主管机关的一个保护需求就比较低。为了强化取得资金的效率，所以我们才事后报备制，就不需要事前申请核准申报生效。我应该都会写这个了哈。来，第二小题问你说了，为了出售就是卖了哦，为了出售 ，A 公司可不可以透过目前流行的网际网路，向非特定人为邀约或劝诱的行为？不可以，对不对？自三自七嘛。不可以做一般性广告跟公开圈的行为嘛？你放到网络上去，谁看得到？谁都看得到啊，对不对？那这样呢，就会有《私营细则》第八条之一所称的像四三之二第一项一到三款以外的人为邀约的情形啊，那这样不可以、啊。那再往下看，郭浩山说了，假设有个自然人甲，题目特别强调是自然人，一定有意义啊。你不会说来这是我朋友，他是个自然人，你不会这样讲，对不对？因为自然人一看就知道是自然人，那题目干嘛特别跟你讲自然人？就是他一定某一个标准是跟自然人有关的。甲呢，应募买售 A 公司的私募股票之后，因为虚钱恐急，在买售后一年之内把它全数再行卖出，问一下合不合法？转售限制嘛，四三之八嘛，过滤一遍。第一款，这个甲用得到吗？用不到，甲不可能是金融业，甲是自然人啊，对吧？第二款呢？第二款这个甲可以吗？不可以嘛。第二款是一年到三年，啊，他现在的一年内啊，就不可能是第二款嘛，那也不会是第三年嘛，所以不会是第三款嘛，对不对？那第四款可以吗？三个月卖一张，有可能。如果这个甲只有一张的话，对吧？如果甲他说全数卖出嘛，一年之内将之全数卖出，你怎么知道全数是多少？因为它全数是一张，可不可以一年内卖出去？可以啊，一年还可以卖四张，是不是这样？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所以这边的意思是说呢，这边意思是说，如果符合，如果甲的张数不多，好，能够符合四三之八第一项第五款，三个月卖一张，如果可以这样符合的话，那就可以出售吧，对不对？因为全数卖出，我们不知道今天甲手上有多少嘛，所以有可能会符合第五款，有可能会符合第四款，有可能不会符合第四款。不，第四款，第五款，那我刚刚第四款跳过了，那第四款显然不符合了，因为第四款是卖嘛，那这个应该，那第四款是法律规定的移转嘛，所以赠与、继承、相关执行应该不是这个嘛，哈，所以第四款不符合，所以它顶多就是有可能符合第五款，全数卖出感觉起来像很多了，因为题目没有跟我们讲他手上有多少啊，所以如果符合第五款还是可以卖出去的。好，接下来括号四，这个先简单讲一下啊，这个内线交易有没有交？他说。A 公司完成私募股票之后，董事长利用内线消息买进这一批私募股票。问你说这个乙啊，你们内线交易的罪者，乙是那个董事长啊，好，董事长乙啊，好，董事长乙啊，稍等。其实董事长乙呢，利用内线消息买进这批私募股票。问你乙有没有内线交易的罪者？好，感觉应该有嘛，都已经利用内线消息，对不对？可是如果题目讲利用内线消息，他问你们内线交易，你不会觉得这个题目就是要你回答有，然后就说你错吗？不然他干嘛写成这个样子？啊，对，解答案是没有，没有，就利用内线交易买进私募股票，不是内线交易。你说都内线交易，重点不在于内线交易，重点在于这个股票啊，不是上市上柜股票。内线交易的前提必须是这家公司的股票是上市上柜跟新柜的股票，才会有内线交易的问题。那现在这个甲呢，他所买的股票啊，那这个乙啊所买的股票是私募股票啊，私募股票还没有上市上柜或新柜交易啊，所以他不会该当内线交易的构成要件，所以他没有办法这样解释。好，这边157之一的规范标的是上市上柜或其他具有股权限制的有价证券哦，你可以把新柜补上去啊，就是上市上柜跟新柜股票，还有其他具有股权限制的有价证券。那私募股票不属之的，所以不违法，但是应该立法修正补通知，这是刘老师的看法。不过另外派看法认为说，立法的这样定没有错了，但是没有错了。刘派的说法是这样，但是另外派的说法认为说，内线交易哦，就是私募股票。不适用内线交易的规定，是因为立法者认为不需要适用。因为你可以想一下，你用内线交易买那批股票，过三年才能卖，可以理解这个做法。 我得到一个内线消息，然后呢，我就买了。买了之后呢，没多久内线消息公布了，然后股价就大涨，然后不能买，我要等三年。这有什么意义吗？这样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学者有一派学者认为说，我们的法条之所以没有把那个私募有证券放在内线交易里面的原因，是因为它有转售的限制，好，它有转售的限制，所以呢就不需要去规范它。不过这一派说法刘老师不太接受了，刘老师说四三之八是一定不能卖吗？不是啊，它是有卖的空间嘛。为什么要卖的空间？你看第五款是不是可以卖一张，对不对？一年可以卖好几张，是不是这样？那也是内线交易啊。还有呢，第一款呢？第一款呢？第一款跟这个完全没关系。为什么没关系？第一款前提是什么？那个标的是怎样？未上市柜交易有没有？所以第一款根本不会碰到内线交易的问题。所以可能性会发生在哪？会发生在第五款。那另外那一派就说，第五款了不起四张好不好？给你四张内线交易，能赚多少钱？那刘老师就说了，不是钱的问题。是法秩序的问题、啊、所以他们这边是两派说法，一派认为这个刘老师讲一下，这个是刘老师的答案、啊、另外一派是比较不会出题的，就是认为说这是不需要规定，因为就算有第五款可以卖，了不起就四张嘛，那天交易就给他四张有什么关系？四张赚个几十万应该也有啊，如果你的价差够大的话。好，我们往下看下面这个题目，下面这个题目是冯振宇老师，冯振宇老师是弄资材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出我这一题，我是后来知道之后才觉得相当的惊讶。好，往下看，他说呢，证交法在近年多次修正的时候呢，对原有的有价证券的募集和发行有相当的规定哦，那么相当的修正。请问，第一个，以私募呢，或对非特定公开招募出售持有的公司股票，公司证券等有价证券的方式，要不要适用申报生效制？如果不是的话，证交法对这两类的募集发行有什么特殊的规定？请详述之。私募啊，私募。你看，私募会括号写那个 private placement， 感觉好像很厉害，对不对？哦，有考证就可以这样写，私募括号，把这个英文写出来。好，那他用申报生效制吗？不是嘛，私募是用事后报备制的嘛，对不对？啊，就把四三之六写出来。再往下看呢，对非特定人公开招募出售，这是什么东西？对非特定人公开招募出售是再次发行嘛？再次发行定在哪？二十二条第三项，对不对？那二十二条第三项有没有准用二十二条第一项？有吗？那所以是什么制？申报生效制。所以呢，你的第一条只要分两部分去讨论，私募直接用四三之六第五项事后报备，然后那个对非特定人公开招募出售，哦，这个是二十二条第三项，要准用二十二条第一项。好，第二小题问你说了，依照公司法哈，只有在例外的情况才对依法取得有价证券的移转加以限制。证交法呢，却是对于私募的方式取得有价证券的再行卖出或移转特殊的规定和限制。问你，公司法、证交法的所谓的限制规定是怎么样？公司法就把它写在上面，那证交法呢？证交法就是三之八了。公司法补一个，那个一六七之三，还有二六七条第八项，都是新增的。一六七之三，二六七第八项，那公司法补一个一六七之三，限制员工权利的那个，就是公司把库存股交给员工的时候，可以限制员工转让股份嘛？那二六七条之八，二六七条第八项，二六七第八项是发行限制员工权利新股，也有可能是限制股份的转让。好，那这一本我们就看到这边，来看一下第二本。这回呢，我们要进入比较具体的内容。我们今天早上跟上次跟现在讲，就是发行市场跟流通市场的概念。那在发行市场的部分呢，你有募集跟私募两套做法。那在发行市场的部分呢，在募集这套做法之下呢，证交法都要保障投资，对不对？那证交法保障投资的做法就是用资讯公开的方式来保障投资。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页，对，资讯公开。先来看一个法理，叫做强制公开资讯理由和目的、证券交易标的还有市场的特殊性。这个东西，哦，以前政大法研跑过，我跟你说，为什么证交法这么强调做资讯公开？是为什么？主要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你买股票不是买那一张纸，你花几十万买一张股票，不是在买那一张纸，就是几十万。那张纸是一个权利的表征，我们买的是这张纸背后表彰的权利。 这张纸背后表上的权利，你看那一张纸是看不出来的。你要看怎么才看得出来？你要看这家公司的表现才看得出来。所以我们去跟中华职棒联盟买球员卡的时候，应该请中华职棒联盟提供这个球员的表现给我们看。球员的表现影响到这张卡将来的价值，是这样。所以第一个特殊性在于说，证券的价值不在于证券本身，而是基于它所表征的权利。投资大众呢，无法如同买卖一般的动产和不动产，一般可以就它的外观呢、所在地等因素去加以判断，只能仰赖发行人提供跟这个权利相关资讯来判断证券的价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买股票有个特殊性是，你看不到买方，买方看不到你，常常都是这样。所以我们比较难去跟对方、去咨询、或者询问这些证券价值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只能提供这些公开资料去做，让我们去做用这些公开资料去做判断。所以最后提到说了，公平交易的证券市场要求市场上的相关当事人将投资人所做成合理投资判断的需要资讯，帮助于投资大众，让他参与交易的投资人都有同等的机会可取得利用这些资讯。也就是一个资讯公开的基础是这样，我这样提一下啊，那这个是一个考点。那我现在要揭露什么东西？那揭露两个东西，一个是企业的内容，企业的内容牵涉到证券的价值；一个是市场供需的关系，牵涉到证券的价格、价值跟价格啊，两个不同的观念。价值是说呢，这家公司本质好不好啊？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用很基本的算术去换算这家公司的价值是多少，那就是价值的问题。比如说这家公司的资产有多少，负债有多少，所以它每股的净值有多少。今天假设资产1000万，负债300万，它的净资产是700万，对不对？那如果想100万股呢，每股净值7块，类似像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这是数学问题嘛，哈。所以像这些数学问题呢，就是你价值的判断是主要的揭露课题啦，就要公告下面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我们后面都会讲。那第二个部分呢，是跟市场供需有关的资讯，因为啊，价值哈、无从决定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的表现，股票价格表现是供需关系形成，供需关系形成就是看市场，今天市场在炒什么，在热什么，什么东西股票就会涨。跟这家公司表现好坏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像我说要买一只股票，这只股票它是一个赌注的性质，它的净值30几块钱，净值就是把它的资产扣掉它的负债嘛，然后换算它的每股的股数，净值30几块，可它股价多少钱呢？9块，我从15块一路买到9块，买不少，有空就买一下，有钱就买，反正就15000。12000、13000、8000、10000，那就10000了，7000、8000这样买，就上上下下买回去了，所以我大概锁在10块左右。好，一股赔5块，对不对？可是它净值30几，我在等什么呢？为什么净值30几？可是它市价只有10块，因为它没有梦，没有梦就会没有期待，没有表现，没有表现股价就下来，它不想要。但是我在等什么呢？我在等它解散，因为它解散之后啊。它净值不是30几吗？扣掉负债，它净值还有30几吗？简单说，不是分派剩余财产吗？它每股换算剩余财产价值是多少？30几啊！所以一旦这家公司传出要解散的消息之后啊，它股价就会涨。这可以理解吗？所以我就说，净值是公司的价值，然后股价是市场上供需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只要公告这家公司的基本价值是怎么样，我们也得去公告这家公司跟供需有关的东西，例如说董监事是不是要出售持股啊，对不对？是不是我要实施库藏股啊？等等这些讯息，让投资大众可以知道。好，再来往下看，下面有一个叫揭露有效性的检验标准，哦，这是一个学理上的讨论而已啊，这个算是问答题型。那第一个是完全性，完全性要完全的揭露，不完全揭露意思就是不要隐匿，不要隐藏，但是也不是巨细靡遗的把所有东西都揭露出来，因为我们不喜欢有资讯垃圾。现在很多问题就是资讯太多，多到又烦又杂，很讨厌。那公司公开讯息也是这样。如果一家公司非常非常诚实的把每天发生所有的事情，包括总经理跟他的秘书怎么是吵架的事情都公告出来，我们就觉得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以后这是法官最常讲的话，法官就说跟案子不相干的事情不要讲，他就说这些都有关系啊，没有关系，这个不要讲啊，玻璃归公，被归到工商，这帮别在公了，别在公。那你跟相关的要说啊，相关的写上，又搞空，然后法官就会觉得，例如说这是什么东西谁做？哦，里面你如果要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谁做的，我告诉你，要从什么时候讲起，就大概讲到3年前的事。那法官那个不相干的不要讲，我要看是行为，这个行为是谁做？每次在讲，我记得印度那个够了，所以好像讲错，不是讲明白吗？所以跟我讲一堆，法官很忙，没有那么多时间听那么多话嘛。他只想知道跟案情有关的、跟构成要件有关的。问题是，我当事人知道构成要件是哪些， 还需要你当法官吗？还当法官就好了。所以呢，完全性这边是要讲说呢，并不是要求发行公司把跟公司有关的所有资讯都居心明的揭露，不必要这样，因为资讯太多哈，那个不重要的资讯就会稀释重要的资讯，叫资讯洪流啊，对，资讯爆炸。我们需要取得资讯能够有效率，你给我重要资讯就好。那什么叫重要资讯？投资人做成投资判断所需要的必要资讯。一个投资人，理性的投资人要做成投资判断，他需要知道哪些事情，什么东西跟他投资判断是有关系的，把这些东西不可以隐匿的、好隐瞒的揭露出来，比较有安全性。例如说，我们揭露某一家公司说：“哦，我有块土地在林口，几甲几甲几甲。”这样看起来公司资产很多，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没有同时揭露那一块土地设定抵押权3亿，这样就不完全。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只讲好的，没有讲坏的嘛。所以呢，完全性的意思就是说，要相关资讯都揭露，不可以有隐匿的情形。来，请看第二页上面这边具体落实规范。这边呢，我们每一个概念后面都会附一些具体落实规范。那请把具体落实规范挑几个起来背。你有本事全部都背下来很好，我没本事的话就至少挑几个出来背啊，能够举个几个例子，这样就 OK 了。那第一个例如说，我们证交法的20条第二项规定说，发行依照本法规定申报公告、财务报告其他有关的财务业务文件，内容不可以有虚伪或隐匿的情事。你不可以有隐匿，就是要完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证交法第32条第一项规定说，公开说明书呢，其应记载主要内容有虚伪或隐匿的情事者，有一个损害赔偿责任，所以你不可以有隐匿，隐匿就有损害赔偿责任。括号33条第二项授权给主管机关定的，叫做公司募集发行有价证券公开说明书应记载事项准则。其中第二条规定说，公开说明书的编制的基本原则如下：一、公开说明书所记载的内容必须相实明确，文字叙述应该简明易懂，不可以有虚伪或欠缺的情事，不可以欠缺，就是要完全的。然后最后一句话提到说，发生足以影响到利害关系人判断交易或其他的事件，要一并的揭露，就是要完全的。好，再往下最后一个，证交法36条第三项授权定的公开发行公司年报应记载事项准则里面提到说，年报所记载的事项应该具有时效性，不可以有虚伪或隐匿的情事。好，我这边举4个例子啊，你好歹挑个两个出来背吧，至少括号一、括号证交法本身的法条要背一下。34授权执法，有本事你就背啊，没有本事也无所谓啊，但是至少证交法本身的法条记一下。不过如果你能够把授权执法写出来哦，会让人家有惊艳的感觉，因为你有突出的表现，而突出的表现呢，就可以创造超额的分数。往下讲，好，再往下看括号二正确性。你给我讯息，你必须给我正确的讯息。假的讯息比没有讯息还要糟糕，都要切记。考试之前哦，常听很多小道消息，对不对？这个会考，谁会出？那个会出，都没有听到，心里很难定。反正就照我的步骤去走，去准备。突然听到这个，我想、啊、这个我还没有读，那个、啊、还没有读，就很匆匆忙忙把这些东西都弄完之后呢，最后原本想复习，没有复习到，考试考卷拿下来，一个字，因为刚你读的都没有出，就这样，很讨厌，对不对？这就是你给我这些不实的讯息，不如不要给我讯息，这就是真实性的要求。他们提到说呢，所公开的讯息不可有虚伪的情事，以免错误的资讯会误导投资人，进而利用这些错误的误导啊，去做某些牟利的行为啊。来看具体落实规范，证交法有很多法条哈，这边是证交法花最多篇幅在讲的东西，因为证交法就强调东西要是真的。来，请看第20条，我们看20条这个法条，可以直接看上面括号一好了，这条整条都在讲这个，他整条都在讲不可以虚伪，不可以诈欺的。来看一下第二页上面的括号一，有20条第二项说，发行依照本法规定或申报公告、财务报告或其他有关财务业务文件，内容不可有虚伪的情形，就是不可以假的，对不对？如果你已经打开20条的话，你可以看一下20条第一项，20条第一项讲很清楚说，有价证券的募集、发行、私募或买卖，不可以怎么样，有虚伪、诈欺或其他组织上诬陷的行为，这要是真的。好，再往下看，主管机关的审查权。21我们后面会讲了，主管机关审查权38还记得吗？发行前的审查权，发行后的审查权，有没有？还有什么随时检查权嘛，对不对？就是38、38-39条嘛。那再往下看，除了这之外呢，我们要透过民间的力量，公司最重要的东西是财务报告。 对投资人来说啦，看公司的财务报告最重要，财务报告是公司的表现，过去的表现怎么样。所以民国100年结束了，101年来临的时候，公司应该出财务报告给我们这些股东看，让股东去了解公司过去一年的判断状况的一个那个营业状况是怎么样。那问题是，财务报告是公司做的，公司编制财务报告的时候，有依照法令在编制吗？有没有上下其手去美化财报呢？有没有把一些数字乱塞呢？我们哪会知道？ 财务报告看都看不懂，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确定这些财务报告编制是否合法？而且财务报告是依照公司内部资讯编出来的啊，我们既然掌握不到公司内部资讯，我们要如何能够确定这些财务报告是真实是合法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人帮我们过滤，这个就是会计师。会计师存在的目的就在这里，他就是帮公司审查他们财务报告是否依法出具，他的工作是这个。那我们往下看，在公司法的部分呢，就一个基本规范，在公司法的第二十条第二项说，公司资本人他中央主管机关所定金数额以上的这个财务报告，应该先经过会计师查核签证。签证规则呢，由中央主管机关去定，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证券管理机关另有规定者不适用之。所以在公司法的部分，我们往下看现在这个实务见解。经济部在民国九十年的时候定的那个实务见解说，实收资本人在新台币三千万元以上的公司，财务报告就应该经过会计师查核签证之后，才提请股东同意或股东常会去承认。这是公司法规定是这样，三千万以上就要签。不过呢，公司法这边的会计师签证是一个会计师签就可以，一个会计师签就好。来到证交法，在证交法第三十六条，我们往下看。证交法三十六条这个法条呢，算重要的，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条文本身。来，请看第三十六条。他说，已经依本法发行有效证券的公司，除了经过主管机关核准者外，应该依照下列规定公告并向主管机关申报。来，第一个，你看。每会计年度终了后三个月内，公告并向主管机关申报，经会计师查核签证董事会通报监察承认年度财务报告，三个月嘛，你们的法条是四个月，三个月，三个月是新法，四个月是旧法啊，所以如果法条上是写四个月，那个法条是旧的，要换新的。好了，再来，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都写说，要经过会计师的核阅啦，或是查核签证这些动作有没有？所以这个法条就是告诉我们说，公司依法出具的这些财务报告。要会计师这个专业人士帮我们去做把关，去审查，看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呢，会计师就会出具查核报告。我们再依据会计师的查核报告，去相信这些报告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就这家公司的显现出来的数据是真实的。这是我们呐、啊，我们对会计师、对会计师的期待是这样。事实上是这样是另外一回事。好了，再往下看第二页最下面的三十七条第一项，是每一个会计师都能签吗？还是要有够格的会计师才能签呢？来，请看第三十七条第一项说，会计师办理第三十六条的财务报告的查核签证，应该经过主管机关的核准，其准则由主管机关定之。所以从这个法条我们看得出来，不是每一个会计师都能够签财务报告，你必须要符合这个规格的规定，而得到主管机关的核准，才能签财务报告。所以如果呢你在实务上看过会计师的查核报告书的话，他都会写，上面就是查核报告书了。那查核报告书下面呢，依照我们对公开发行公司。财务报告的核准签证准则，它里面都会要求两个会计师联合签证，两个会计师是谋相互签字之效。你想乱来，我有良心，那我们就不会乱来的。他的想法是这样哈。然后你看哦，那个会计师的签名的上面或下面啊，一般来说在上面就会有一个文号，那个文号是什么？证明它是实品，对不对？对不对？那文号在讲说，那个文号在讲说，它是基于主管机关的什么样的文号核准它可以签。财务报告，就代表说他是得到签证许可。就这一点来说，其实会计师的管制比我们律师严格多了。律师是只要拿到执照之后呢，就可以出来到处兜边，有没有？新手可以把自己打扮得很老成，对不对？然后穿得老一点，就可以到处跟人家讲说这个案子我来处理了，市场一个案子都没有处理过，也可以啊。会计师没有办法这样，因为他没有拿到主管机关这个把关、这个筛选的动作，拿不到这个文号，他根本就不可以去签公开发行公司的财务报告。这样比较好一点啊，是不是这样？好。来，再往下走，你看到第三页上面这里，所以呢，证交法第三十七条啊的第一项，让主管机关去定出这个查核核准的签证准则，主要的目的是要确保会计师的公正性和专业性。你如果对这个准则内容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这个《会计师办理公开发行公司财务报告查核签证核准准则》，有兴趣可以去找出来看。那在证交法里面，像这种有的没有的准则，非常非常之多了。那你可以有兴趣都一个一个去找看看。那你要去哪边找呢？你可以去法源法律网可以找，对不对？还有全国法规资料库可以找，大家都知道这些地方嘛。哦，法律系都要知道。那还有地方就是证券期货法令索引系统，你只要上网估就有，那是证期会办，金管会，证券期货法令索引系统里面就可以找到跟证券期货相关的法令，再细的它都有。证券期货法令索引系统估一下就好了。 不过那个手机哦很难用，因为它那个佛手机版本啊，它好像没有特别设计啊，所以它那个框架很容易出现乱码，好奇怪。反正那个就政府办的常常都这样。好，在你们第三页上面这里，以保障投资人的观点来看呢，保障证券标的的真实性是证券交易法主要内容之一，是说明这个内容为何，以前就会这样考。现在当然就不会这样考啦，不过你还是要了解到说真实性在讲什么。真实性是资讯公开最重要的一个检验标准，所以它的内容最多，对不对？它就有什么原则规范嘛，宣示性的规范，说不可以诈欺哦，不可以虚伪哦，是真实性，对不对？主管机关呢有检查权嘛，对不对？再来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会计师要替我们把关嘛，所以它东西比较多哦。再来最新性，你要给我新的东西，你要给我新的讯息，要给我旧的讯息。再往下看，挂号三提到说了，要求公开最短的可能期间里面呢，公开可能影响投资判断的最新事实，尽快把事情跟我说，掌握资讯呢，因为股价呢瞬息万变，股价跳动非常之快，上个礼拜还在赔，这个礼拜可能就已经赚钱了，对不对？上上礼拜大跌600点，这个礼拜呢又涨回好多，然后下个礼拜搞不好又会跌，不一定，很难说，所以你要给我讯息，越快越好。那具体落实规范，例如往下看。又是这一个，公司募集发行有效证券公开说明书应记载事项准则第二条第二款前段里面规定说，公开说明书所记载的内容必须要具有时效性。啊，教大家背一下这个准则怎么样？的名字，切割就好了，切割就好了。做什么事？做什么事？公司募集发行有价证券的什么东西？公开说明书应记载事项准则有讲，应该写什么东西的准则？反正基本上都可以切了。例如说，我翻到前面去，你翻到那第二页这里来，你看到第二页中间括号二正确性上面那个括号是公开发行公司的什么东西？年报、应行记者事项准则，它不是一样吗？就那规则是很容易去抓出来的啦，就是标的物一样。好，就慢慢你多看几个准则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哦，它的记忆方就会差不多。好，再来，证交法本身有，好，证交法本身在36条第二项规定说了，前项公司就公开发行公司了，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啊，应该在48日起2日内公告，并向主管机关申报，从40发生日那天起算哦，2天之内要公告并向主管机关申报出来，什么事情呢？第一个，股东常会所承认年度财报报告跟公告并向主管机关申报年度财报不一致，等以后再来讲。第二个是发生对股东权益或证券价格重大影响的事项，什么时候让我们知道？40发生日起2天内就要让我们知道，哦，不可以拖太久。好，这是最新性。第四个叫利用容易性。公告一个讯息出来，如果让你看不懂这个讯息，等于没有意义的讯息。这样 OK 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公司公告出来的讯息，它不管是再复杂的东西、再难懂的东西，公司都应该用很容易的方式让你看得懂。这是一个，这叫理解容易性。除了理解容易性之外，这个东西必须放在你容易拿到的地方。如果说公司公告一份文件，文件在那里合欢山上面，跑上去看就拿得到，那就变武功秘籍。所以呢，它这个东西就必须在容易拿得到。所以它这边所谓的利用容易性就是两个点：一个是你容易拿得到，二来你拿到之后你容易看得懂，这样我们才公告这个资讯才有意义嘛。所以它第一个提到说呢，接近容易性的部分呢，就是代表资料容易取得哈。那这边的规定有分两个，一个是直接拿给你，哦，直接拿给你；那第二个就是用公告的方式让你容易看得到。那直接拿给你的做法呢，在证交法里面有31条，我们刚刚看过，要交付公开说明书，亲自交付到投资人手上，那就很容易拿得到，对不对？第二个呢，这个年报的部分，在36条第三项规定说，公开发行公司应该编制年报，在股东常会分送给股东。好，这是让你容易拿得到的第一个做法，直接拿给你。第二个做法，放在容易拿得到的地方，就是用公告的方式，比如说证交法36条第四项有这些规定，我看一看就好。来，我现在第二个叫理解容易性，就是让你容易看得懂。那这边呢也有宣示性的法条，一样，第四页上面还是同一个，我尽量以同一个准则哈。公司募集发行有效证券公开说明书应行记载事项准则的第二条第一款说，公开说明书我记载的内容必须要详实明确，文字叙述要怎么样，简明易懂，不可以有虚伪和欠缺的形式。所以你可以背这个条文，这条不错。为什么？因为文字叙述要简明易懂，这是什么？我们从最前面看好了。要详实明确，这是什么？完全性，有没有？真实性，对不对？详实明确不是完全性吗？详实嘛，有没有？对不对？接下来呢？文字叙述要简明易懂，这是什么性？利用容易性嘛，对不对？ 后面提到不可有虚伪，是什么性？真实性吗？啊，不可有欠缺，是什么性？完全性呢、啊？是不是这样？不是这个条文就值得背吗？背一条，用三个地方，感觉比较没诚意就是了。只是说，好歹你都可以引得出来嘛。然后往下看括号二，公开发行公司年报应行记者之项准则第三条第一款说，年报与地球相似，明确文字叙述应该简明易懂，要善用统计图表、流程图和其他图表，必要的时候可以用中外文对照的方式刊载或另行刊印外文版本，也是要让大家容易看得懂。好，最后一个是效率性，效率性就是让你迅速掌握到你要的资讯，就是效率性。让你迅速掌握到你要的资讯。例如说，有人问我说：“那个发行股票程序要怎么办？”我就把法典拿起来说：“在这里面去找。”你就会觉得我没诚意，这样可以理解吗？如果说在这本法典里面的公司法部分你去找，你还是会觉得没诚意。我说你去看公司法266条，你还是觉得没诚意。打开266条，翻给你看，读给你听。我明白了。这样可以理解吗？这就是什么效率性，因为累我不是累你啊，你可以很快的像问 Siri 一样说，请告诉我，对不对？那个发行股票程序是什么吗？这样就知道。那效率性意思就是说啊，其实在公司的讯息里面呢、啊，它经常性的在公告这些讯息，那讯息一多了之后呢，我们就会被资讯淹没了。那我要如何能够快速的去了解到哪些讯息是新的，哪些讯息是旧的？第一个情况是，我如果本身对公司的讯息非常了解，我可以一眼判断出哪些是新的，哪些是旧的。比如说看文章，这个学说是旧的，5年前我就看过了；看文章，这个学说是新的，那我就看得出来这个差异性，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这些文章，你知道哪个是新的，哪个是旧的吗？不知道，全部都背下去吗？那如果文章很贴心跟你讲说，这是新学说，这是新实务见解，你是很快就掌握到这个。好。不知道现在我跟老师的话还会不会这样哈？你们先行政法看到了吗？还是哈，好厉害哈，我们那时候就看了，我那时候是7版的，你们现在是几版？10几版的。正常来说，照他的速度应该是17版的吧？还应该念1版啊。好，我们那时候看7版，7版在考前变8版了，应该每年都这样吧？就根据惯例应该是这样。7版到考前变8版，我很苦恼。我7版超熟，我看5遍，很熟了。还有今天晚上6级，看5遍。那变8版出来就考试前2个月，谁都知道什么意思啊？所以要看8版，要啊。然后那时候8版一拿起来，我第一感觉就是拜托你贴心点，出一个修正版本丢掉表好不好？就告诉我说你第8版跟第7版差在哪里，这样好不好？我是看差别就好了。我不用从第一页翻起，一页一页去看嘛。你只要告诉我说出一本那个修正版本，有没有这个哪一页多一个注解，哪一页见解改成怎么样，哪边多一个实务见解，这样不是很好吗？我都要看那一本就好啦。没有，没有这么贴心。所以呢，我就必须要自己把8版拿起来，一页一页翻，根据我的印象知道说这个是新的，这个是原本有的，然后不确定去比对，这样我要花更多的时间，这样就是没有效率。如果他告诉我说出一本那个刊行本上面写说，7、8版差异性，如果这个东西的话，这样就是有效率。这样听懂意思吗？他绝对知道差异在哪里，他改的嘛，所以不是他改的，他改他定知道在哪里嘛。可是他如果出刊行本呢，说差异性呢，那就不会有买8版的，对不对？买7版就直接买7版了嘛，这就是效率啦。所以呢，意思就是公司呢，4月的时候出一个季报，8月出一个半年报，然后隔年又出一个年报。你季报里面的东西有没有？你半年报里面的东西有没有季报的东西？有啊。你年报里面的东西有没有半年报的东西？有啊。那差异性在哪里？要告诉我吗？这样我看的是比较快。如果我有看季报，我看半年报，我看年报，我就知道说差异性分别差在什么地方，我就可以快速的掌握新的讯息，而不需要从头到尾再看一遍嘛。这就是效率性的概念。那这边提到说呢，要求公司尽量避免重复刊载资讯。遇到相同资讯的时候，应该用参照或引注的方式去接受，这样就好了。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迅速掌握重点。好，可是这个说法，或者另外一个人有另外一方提出反对的看法，认为说这个反对的看法是这样：我们看书的时候啊，不像很多老师都引注嘛，这样注请参客方老师公司法第几页到第几页第几版，对不对？请参什么文章什么论文嘛。然后呢，你会去看那个，你要去把注人的东西找出来吗？ 怎么可以这样？要找出来，一定要找出来，认真看一下，这样才能学得完整嘛。好，所以我以前都会把它找出来，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不贴心？你为什么不要把那一段抠上来就好了？有没有？就是用个超连结嘛，点下去，这样不就很妙吗？对不对？我就不用花那么多再去找出来嘛。有时候为了找一个柱，在图书馆翻半天呢、啊。然后有时候还发现，哎，这一页不是写这个啊，哦，类似像这样啊。好，所以呢，这就是不够贴心。可是他就说，我如果啊，每一个柱的东西都要找出来的话，会不会？你看有的书哈、哦，下半部的柱超厚，有没有？上面本文只有一点点，你本文看都要翻5页，那下面柱还在柱前面那几页的，会不会这样？有可能啊，这样我们也很累啊，那就是个难题。我到底用什么方式呈现给你看？引柱，你自己有兴趣去看，这样就好。还是很贴心，把柱给你，但是有时候太多资讯反而让你本文看不清楚，所以这是个两难啊。那这边呢，传达是一个理念，就是告诉我们说，尽量的不要重复刊载资讯，尽量的让投资人可以迅速掌握到最新的讯息，这是利用的效率啊。好，那具体落实规范呢，有一个条文做例子，一样，公司募集发行有在证券公开说明书、行记载章主旨里面呢，他提到说了哈。公开说明书应该记载的事项有重复的话，得仅于一处刊载，在他处呢就注明这个参阅的页次，他就要传达这一种取得资讯的效率性，不要一直重复看的资讯，看得很烦。再来往下看，下面这个题目35分，他问你说，企业内容公开制度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发挥它的功能？好，一个口诀给大家，喜欢就背，不喜欢不要背，这跟选举有点关系。那么第一个是什么信？完全信嘛，对不对？第二个呢？正确信。第三个呢？最新信。第四个呢？利用容易性，对不对？第五个呢？效率性。你从右边读到左边是什么？绿意心正确，有没有？可以讲吗？好，效率性吗？利用容易性吗？最新性吗？正确性吗？完全性？好，就是这样。不懂是什么意思吗？一定要写出来吗？意心正确，好，喜欢就记，不喜欢就不要记啊，大家自己选嘛。你可以把它改成蓝意心正确，改成橘意心正确都可以，但是这样考试写错就不算了。好，我们往下看哈。五个要素背完之后，这个题目又问你说了，我国证交法呢，为了确保所公开内容的正确性和最新性，做什么规范？是说明书。所以考来考去的考法就是问你有哪些要素啦，你把这些要素背完之后，他可能会针对其中一项或是几项要求大家再把它讲清楚啦。那讲清楚就是把定义写出来，具体落实规范写出来，这一类的题目就回答完。所以我们说这种题型呢，比较不会说在国考上去考这个，因为它算是很基本的。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判断资讯公开是否合法的时候，这些是我们的检验标准，你要放在心里面，要放在心里面。好，再来。往下看到第四点，我们来看证交法上的资讯公开制度，分两大类。好，第一个是发行公开，就是初次公开，这讲的是发行市场。那第二大类呢，请翻到讲义第12页，括号二这个出题字叫做继续公开。这边讲的是公司公开发行之后，是来到流通市场的时候。那它的概念是这样。我现在发行新股给你的时候啊，我要公开资讯，那你了解到这个公司股票的状况。再来呢，只要我的股票还在市场上流通，我就要持续性的公告我的讯息。那种感觉很像卖什么？卖防毒软体给你一样。我现在卖一套新的防毒软体给你，新上市的防毒软体给你。我就要跟你讲这个防毒软体的有没有什么功能啊，可以去处理什么问题，对不对？接下来防毒软体在市场上面流通嘛，你买的嘛，我要不要持续的提供更新档给你呢？要，这样可以理解吗？如果没有这些持续性的更新档给你，就觉得这个防毒软体的功能很快就没有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发行公开讲的是我给你防毒软体那一刻，我给你相关的资讯；继续公开讲的是防毒软体卖到你手上之后啊，我要持续性的去更新这些讯息，这是我的继续公开。然后两个层次。那么回来看到第4页这边的看发行公开，发行公开又称为初次公开，重点是我们要交付公开说明书了。 那什么是公开说明书呢？请看第十三条，公开说明书的定义。我们现在介绍过几个定义了。第三条讲主管机关，第四条讲公司，第五条讲发行人嘛，第六条讲有价证券，第七条讲募集，第八条讲发行，怎么样？都介绍完了啊。那第十三条呢是什么？是十二条是讲集中交易市场嘛，十三条是公开说明书嘛，看到这边吗？那十三条说呢，本法上面公开说明书为发行人为有价证券的募集或出卖，依本法之规定向公众提出的说明文书。这边呢，这个法有点立法上的问题，不过听听就好，考试应该不会考。就是如果我们要去挑剔它的话，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发行人跟出卖两个字是互斥。为什么是互斥？你看发行人定义在哪一条？第五条。第五条讲说发行人是谁？发行公司跟发起人，他们是第几手人？第一手人，有没有？出卖是什么？二十二条第三项嘛，对不对？那是流通市场的，所以发行人是不会做出卖的啦，出卖是股东在做的啦。那这个考试应该不会这样考，就是说你在看这个法条，就觉得它怪怪的，那证券它本来就怪怪的。所以证交法哈，它其实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做系统性的修正。那就是这边有个问题就修一个，那边有个问题就修一个，这个条文已经怪怪，不能用就修一个，他们就是这样做。所以头尾有时候很难衔接，就是因为这样。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就好，一般也不会特别去讨论这个啦。那第二说呢，什么叫公开说明书？是发行为有价证券的募集或出卖，依本法之规定向公众提出的说明文书。好，就是出售有价证券的时候，发行有价证券的时候要拿出来的说明书了。不过实务上哦，实务上会做一个区隔哦，实务上会做一个文义上的区隔。这个记起来，因为后面这个观念用得到了。在募集的时候啊，我们要讲是实务上的区隔了。募集的时候，我们会用公开说明书了。然后出售啊，就是再次发行嘛，就是那个二十二条第三项这个啊。一般实务上会用公开招募。说明书会用这个名词上的不同去把它区隔开来，募集的时候我们实务上习惯成公开说明书，那再次发行的时候我们会用公开招募说明书，我们去把它区隔开来。好，那这个名词解释题就没有什么好说的。这种名词解释题啊，研究所会考。写名词解释题的时候，最好不要只写名词解释啊。就你除了把法条背出来是理所当然之外，例如说你十三条背出来，稍微讲一下立法功能，就是为什么要公开说明书？这叫为什么要公开说明书？因为要做资讯公开啊。那证交法为什么要做资讯公开？因为证券交易标的的特殊性来的嘛，对不对？我买的不是那张纸吗？我买的是什么？那张纸背后表彰的价值啊！你不给我公开说明书，我不了解公司的状况，我哪知道这张纸背后表彰的价值是怎样？所以，公开说明书这个最后实践出来的东西，它背后理论是：公开说明书前一个概念是资讯公开，资讯公开前一个概念是什么？交易标的的特殊性。为什么有这些交易标的的特殊性就要做资讯公开？因为证交法第一条讲的啊，我们要保障投资。所以要保障投资的做法就是用资讯公开的方式让投资人掌握相关的资讯，对不对？然后呢，在发行行为上要求公司提出公开说明书，让投资人可以借由公开说明书了解标的的状况，来决定要不要进行有价证券的认购行为嘛。这样是一套了，是一套。这个我讲很多很多次，你听到后来就会自己记起来。那么再往下看到第五页，公开说明书呢，听起来有点悬啊。那其实有兴趣哦，你只要上网去就找得到。有一个网站叫公开资讯观测站，或是你去踢股市观测站，你会踢到差不多的东西。你踢公开资讯观测站进去之后呢，它会有那个网页很难用啊，就是它会有很多东西可以选择。那你去点那个公开资讯，然后去点那个公开说明书的下载，它会想说，它会问你说你要下载哪一家的 那就想一下你觉得比较有名的公司哦，想一想就把名字贴进去，或是你如果了解他股票代码，就把代码贴进去，最后就会跳出他的公开说明书，通常是一个那个电子档，一个压缩档。你把它下载回来之后啊，先把其他网页都关掉，其他程式没有用的都关掉 ，MSN 关掉都关掉，然后开启那个压缩档，就开始解压缩，因为啊，它可能会有70MB。他们解压缩之后大概400页，图文并茂，在解释这家公司从过去到现在的故事，那就是公开说明书。你看完之后就会对他很了解了，基本上是这样。好，所以公开说明书目的就是让你去了解这家公司，有兴趣可以下载来看。那懒得下载来看的话呢，它的内容大要就如同第五页上面这边写的，主要记载内容如下。在证交法第三条第二项的授权之下，定出这个公司募集发行有效证券公开说明书应行记载事项准则。这个准则看过很多次了嘛，从刚刚到现在，对不对？都同一个准则嘛。它主要记载事项如下：一、公司概况；二、营运概况；三、发行计划跟执行情形；四、财务概况；五、特别记载事项；六、还有公司内部的重要决议。啊，这个有兴趣回去稍微看一下，它的内容大要是有这些。那会叫你背出这些大要吗？公开说明书应该记载事项为何？是说明之会这样吗？我不知道了。但是民国80几年的时候，会计师有考过这样的题目。就民国80几年的会计师考过说，何谓公开说明书？是说明其主要应记载内容为何？然后就丢笔了，因为不会写。就是我可以写出公开说明书的定义，就是我哪知道你要写这些东西啊？但是我们还是整理一下，让大家可以了解到公开说明书的基本架构是这样。我们应该不至于考这么没水准的题目，保持住。来往下看，公开说明书的交付义务。公开说明书的交付义务定在我们刚刚看过31条第一项。31条第一项说，募集有价证券应该先向认股人或应募人交付公开说明书。这边的认股人跟应募人呢，我们上次有说过，说不要特别去在意这个认股跟应募人的差别，它不过是过去实务上的习惯。股票讲认股，公司在讲应募，就这样而已。那该给而不给的时候呢，31条第二项有一个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他提到说，违反前项之规定者，对于善意的相对人应能所受的损害，应该负赔偿责任。好，那这边有提到说善意的相对人哈，那我们在看这个损害赔偿责任之前呢，我们先来看谁有交付公开说明书的义务啊？你仔细看一下31条，他要跟你讲说谁要给公开说明书吗？没讲，有没有？他只有讲行为，行为是什么？募集有效证券这个行为，在做募集有效证券这个行为的时候，应该先向认股跟应募人交付公开说明书啊。他只有讲这个，他没有说谁要给，所以我们就开始吵了。发行人你一定要给嘛，证券你发行人你要给公开说明书没有问题。那现在我们以前有说过嘛，一堂课都说了，发行人在发行市场发行证券的时候是自己出来发吗？不是，他透过专业机构，对不对？那专业机构是证券承销商嘛？那所以我们接触的是发行公司吗？其实不是啊，我们是透过证券承销商去跟发行公司接触，所以我可以要求证券承销商给我公开说明书吗？换句话说，证券承销商有交付公开说明书的义务吗？啊，是这个问题。就我们往下看，承销商有没有公开说明书的交付义务啊？来，有两说。第一个说法没有人采纳啊。第一个说法说呢，他不是发行人，法条没有说他要给，所以他不用给。那逻辑就是这样，很简单，法无明文规定。好，第二个说法，他说呢，应该要给。这是目前通说和实务的看法，应该要给。为什么应该要给呢？来往下看他的武力解释。31条本身呢，没有说谁要给，他只有说做募集这个行为人要给。募集这个人，这个行为人是谁？发行公司当然在做募集嘛。可是承销商有没有协助发行公司从事募集行为？有啊，他就用这个角度去把承销商拉进去。他说提到说呢，法条用语是募集有价证券，而非募集有价证券之人啊。所以承销商既然是协助发行公司募集证券的人哦，所以他有在从事这个募集证券的行为嘛，对不对？所以应该不限于发行公司，也包括到处理承销事务的承销商。来，实务见解呢，那就实务运作来看，从目的解释啊，31条说给公开说明书是要强化那个认股人取得资讯的可能性。如果要强化认股人取得资讯的可能性，要贯彻这个目的的话，那课程要上交付的义务，那不是更好吗？多一个人要给嘛，对不对？来，第三个还是目的解释，从投资人的保障角度来看，你课程要上连那个交付义务，要上更拿得到，投资人更拿得到，那这样这个义务更容易被贯彻。第六个上面第四点提到说，从32条来看，我们来看看32条。32条是说，公开说明书的主要内容如果需要隐匿的话， 会有一些损害赔偿责任产生。我们看一下32条，非常重要的条文，很重要。32条规定说，前条的公开说明书，其应记载的主要内容有虚伪或隐匿之情事者，主列各款之人对于善意的相对，因而所受的损害，应该负什么赔偿责任？来，第一款是发钱及其负责，第二款是发钱的职员，第三款是该有价证券的承销商。所以承销商对于公开说明书的内容还负有什么责任？正确性的责任，完全性的责任。如果公开说明书的主要内容虚伪或隐匿的时候，承销商还要跟着赔的。所以我们就说这是举重以明轻，跟着赔的责任都有，更何况只是拿出来而已。所以他第9位上面这边提到说，承销商对公开说明书应记载主要内容有虚伪或隐匿的情事时啊，他就已经要负损害赔偿责任，那更何况这个交付的义务啊。好，第5个外国立法例啊，外国立法例，美国跟日本都有这样定啊，那我们的证交法呢，就是抄美日，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解释啊。好，最后呢，我们说上述的说人应该才怎么说？肯定说，因为通过跟实物都采列说嘛。那除了上述理由之外呢，他是因为下面提到说，承销商呢，因为销售一个证券赚取费用，为了实现公开原则，客承销商交付公开说明书的义务，实不为过。我们就是刘老师啊、赖老师他们的看法，就说你既然有收钱嘛，承销商有赚钱嘛，有赚钱的话，帮忙拿钱投资人公开说明书，那又有什么关系？目前实务上的规定在下面的括号是这边：中华民国证券商业同业公开证券商承销或再行销售有价证券处理办法的第5条之一的第2项说，证券承销商承销有价证券，应该在承销商网站上面登载公开说明书，以及配合投资人的要求提供公开说明书。所以要不要给？要给，好，要给。好，下面这句话把它讲完了，有没有跟79条矛盾？这样的说法呢，跟79条矛盾？我们看一下79条。结论就是没有矛盾了、啊，有矛盾的话，实务上不会这样做。那79条讲什么呢？79条说了，承销商出售其承销有价证券，应该依照31条第一项的规定，代理发行人交付公开说明书。你看这个法条，这个法条是告诉我们说他要给还是他不用给？看你从什么角度去切。承销商说他的角度在代理两个字。我没有给的义务，我只是代理发行人交付公开说明书，可见我没有给的义务，对不对？可是啊，我认为71、79条告诉我说，你有给的义务，你要代理发行人给我，所以你要不要给我？你要给我，是这样吗？这样可以理解这个不同的解释角度。所以呢，有人认为说呢，就承销商认为说，我只是代理给而已，代表我没有义务，我是代理发行人给。但是目前的解释方式就是，这个代理啊，他只要强调说，公开说明书不是你做的，不是你承销商做的，是发行公司做的，你是帮公司给。不管你是帮公司给，还是你不是帮公司给，你要不要给？你就是要给嘛。所以31条，这个79条你写得很清楚啊。纵然是代理发行交付公开说明书，他对投资人来说，他依然有交付义务啊，依然有交付义务，他还是要给啊。纵然是代理给的，他也还是要给我嘛，所以我还是可以跟你拿嘛，所以你还是要给我嘛，对不对？所以呢，应该跟79条没有矛盾。79条代理二字啊，他只是要去强调，公开说明书并非承销商所制作、哦、公开说明书并非承销商所制作，他得用代理这两个字啊。但是就交付义务来看呢，不管是代理交付还是亲自交付，都是要交付，有什么差别？站在投资人立场，我就是可以跟你拿嘛，这样有什么差别？好，那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次来看交付事情。Thank you.